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58集。 说到这里，听说高宫先生也要结婚了，对不对？ 千都流问着，特别留意不让声音听起来不自然。 啊，是啊。 高工程似乎有些不知该如何回答。 就是后天了，后天。 坐在千都流对面一个姓成田的男子拍着高工程的肩膀。 哎，后天，这家伙多姿多彩的单身生活就要结束了。 恭喜恭喜。 谢谢。 这家伙不管哪一方面都得天独厚，完全不需要恭喜的。 成田说起话来舌头都有点不太灵光了。 哪有啊。 高工程虽然露出了困扰的表情，可依然保持着笑容。 哎呦，你命实在太好了。三泽小姐，你听听，这家伙明明比我小两岁，却有了自己的房子，这种事儿有天理吗？ 那不是我的。 哎呀，怎么不是？那间公寓不必付房租吧？那不叫你的房子叫什么呀？ 成天说的唾沫横飞，就是不放过高工程。 那是我妈的房子，我只是借住，跟食客没两样。 听到没有？他妈妈有房子。你不觉得他命很好吗？ 成田一边征求千都流的同意，一边往自己的酒杯倒酒，一口气喝干之后又继续说。 而且啊，平常人家说的公寓啊都是指两居或三居的。他可不是，他家有一整栋公寓，他分到其中一套。这种事儿有天理吗？ 前辈，放过我吧。 哎，不行，天理不容啊！还没完嘞。这家伙要娶的老婆还是个大美人儿。 成田前辈， 高工程露出了全无招架之力的表情。为了让成田闭嘴，他往成田的酒杯中倒酒。 那么漂亮呀。 千都流问成田，这正是他感兴趣的地方。 漂亮，漂亮，漂亮的可以去当女明星了。而且啊，连茶道、花道什么的都会，对不对？ 还好， 厉害吧？哎呀，英文还溜得很嘞。可恶啊！为什么你这家伙就这么走运呢？ 坐在边上的科长说道： 好了，成田，你就等着看吧，人不会一直走运，不久啊，好运也会找上你的。 会吗？什么时候啊？ 我看大概下世纪中吧。 哼，50年以后的事，到时候我是不是还活着还不知道呢。 成田的话把大家都逗笑了，千都流也笑了，他偷眼看了看高工程，一瞬间两个人的目光相撞。千都流觉得高工程好像想说些什么，但他又想，这一定也是错觉。欢送会在9点结束，离开乡土居酒屋的时候，千都流叫住了高工程。他从包里取出了一个小包裹，这是千都流昨天下班后买的。 这是结婚礼物，今天本来想在公司里拿给你的，但没有机会。 这你不用破费。 高工程打开包装，里边是一条蓝色手帕。 谢谢你，我会好好珍惜。 这半年来多谢你了。 千都流双手在身前并拢，低头行礼。 我什么都没做呀，倒是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 想暂时回老家休息一阵，后天回札幌。 哦，高工程点了点头，收起了手帕。 高工先生是在赤坂的酒店举行婚礼吧？那时我大概已经在北海道了。 你一早出发？ 明晚我准备去住品川的酒店，想早一点出发。 哪家酒店？ 公园美景酒店。 高工程闻言似乎还想说什么，但这时入口传来了叫声。 你们在干什么？大家都已经下去了。 高工程稍稍举了举手，迈开了脚步。千都流跟在他的身后，心中暗想， 以后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他的背影了。 参加三泽千都流等人的欢送会之后，高工程回到了成城的老家。家里目前住着母亲赖子与外公外婆，已经去世的父亲是高公家的倒插门女婿，他的母亲赖子才是代代都是资本家的高公家族的嫡系传人。 只剩两天了，明天可够忙的，得上美容院，还得去取定做的首饰，得起个大早才行。 赖子在古色古香的餐桌上摊开报纸，削着苹果皮说道。高工程坐在他的面前假装看杂志，其实是在注意时间。他准备11点打电话。 哎，要结婚的是阿成，你打扮得再美又有什么用啊？ 坐在沙发上的外公高工仁一郎说道。他的面前摆着国际象棋盘，左手握着烟斗。年过八旬的他走起路来，背脊仍然挺得笔直，声音也很洪亮。 可是参加孩子婚礼的机会，这辈子就这么一次，稍微打扮一下有什么关系，对不对？ 最后那句是朝坐在仁一郎对面织毛线的文子问的。娇小的外婆默默地微笑。外公的国际象棋，外婆的毛线，以及母亲朝气蓬勃的话音，自高工程的孩提时代，这些便构成了这个家独特的世界。即使他后天就要结婚，今晚这一切仍旧没有改变，他深爱这个家不变的一切。 不过没想到阿成要娶媳妇了，那就表示我真的是个糟老头子了。 我是觉得要结婚他们两个都太小了，不过都交往4年了，再拖下去也不是办法。 说着赖子看了看高工程。 雪穗那孩子非常好，这样我也放心了。 那孩子好，年纪虽轻却很懂事啊。 嗯，我也是，从阿成第一次带他到家里我就很喜欢他，教得好的女孩家果然不一样。 赖子把切好的苹果装盘。高工程想起第一次带雪穗见赖子他们的情景，赖子首先便对雪穗的容貌十分欣赏，接着对他与养母两人相依为命的境遇感到同情。后来得知养母不但教导雪穗大小家事，甚至指导雪穗茶道和花道，更是佩服不已。吃了两片苹果，高工程站起身来。 我上楼了。 明晚要跟雪穗他们吃饭，可别忘了。 吃饭？ 雪穗和他妈妈明晚不是住酒店吗？我打了电话过去，问他们要不要一起吃晚饭。 干嘛自作主张啊？ 哎呦，不行吗？反正你明晚本来就是要跟雪穗碰面嘛。 几点开始？ 我预约了7点，那家酒店的法国菜可是出了名的。 高工程一语不发地离开了客厅，爬上楼梯，走向自己的房间。除了最近刚买的衣服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原封不动地留在这里。 高工程坐在学生时代便爱用的书桌前，拿起桌上电话的听筒，这是他的专线电话，现在依然保持通话状态。看着贴在墙上的号码，他按下按键式电话的数字键，响了两声，电话接通。 喂， 听筒里传来冷淡的声音，对方可能正听着古典音乐以消除工作的疲惫。 小种，是我。 哦，怎么？ 现在方便吗？ 方便啊。 小种一个人住在四谷。 我有重要的事跟你说，多半会吓到你，你要沉住气，听我说。 这几句话似乎让小种猜到了接下来的谈话内容，他并没有立刻回应，高工程也保持沉默，耳边只听到电话的噪声。这时高工程想起大约三个月之前，通话的质量变差了，不容易听清对方的声音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